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学院大门前， 爸，你回去吧，这是我们学员之间的事，您这一来不是让我更丢人吗？ 泰隆的脸肿得像个猪头，身体移动明显有问题，在另外一名学员的搀扶下才能够站稳。在泰隆面前，一个身体比他还要大上一号的中年人愤怒地注视着过往的学员。此人的相貌与泰隆足有八分相像，只是看上去要更苍老一些，身上穿的衣服根本遮掩不住他那膨胀的肌肉，一脸的彪悍之色。 放屁！儿子让人打得连关节都卸了，当老子要是还能忍，我就不配被称为大力王泰诺。你这混小子只会给我丢人，连一个十几岁的小家伙都打不过，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厉害，连我泰诺的儿子都敢揍。 泰隆此时是一脸的无奈，心中大为后悔为什么之前要回家去休息。此时他的四肢关节都已经被接上了，尽管自身防御力强悍，但被唐三揍得天昏地暗，那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好转的。 爸，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以后我还怎么在学院里继续修炼？ 修炼个屁，人家三十几都毕业了，你们这个破学院还非要弄个什么高级班？弄就弄吧，连你被打成这样都没人管。等我抓着那个小子，非要去找你们学院的老师去评评理。 这个老爸，是我挑事儿的，和唐三没关系。 你还有脸说挑事儿还让人揍成这样？你真给你老子丢人。 过往的学员有不少认识泰隆的，但是看到泰诺那凶神恶煞的样子，谁也不敢凑上前，路过的时候都立刻加快脚步走进走出。 泰隆，你在这里干什么？还不服气啊？ 唐三和小五终于回来了，小五一眼就看到了脸肿得像猪头的泰隆，忍不住揶揄了一句。泰隆赶忙向唐三和小五连使眼色，示意他们赶快过去，可小五却会错了意。 你都这样了还不服？翻什么白眼？难道还想较量？ 小五一出现就吸引了大力王泰诺的目光，他虽然外表粗豪，可是一点都不傻。从小五的这几句话里，他已经听出了很多东西。再看看儿子的表情，目光顿时就落在了唐三身上。 你们谁是唐三？ 我就是。 好啊，原来是你这小兔崽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泰诺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终于找到目标，顿时气上心头，伸出大手直接就朝着唐三的肩膀抓了过来。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向后滑出三尺，闪开了泰诺的大手。 你是泰隆的父亲？ 不错，我就是大力王泰诺。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是不是应该给我个交代？ 打了小的，老的就出来了。要是我们把你爸也打了，是不是你爷爷也该出来了？ 小五，你别误会，是我爸看到我身上的伤，所以才……不过要是我爷爷真的来了，那可就麻烦了。 小丫头，这里面也有你的事儿。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他会被打得这么惨？果然是红颜祸水，才这么小就学会勾引男人了。 嗯，大猩猩，你说谁勾引男人？ 难道不是因为你这小子才打了我的儿子吗？等我收拾了这小子再教训你。再说了，我儿子有什么不好的啊？这小子又不是什么小白脸儿。 说着他再次伸手向唐三抓去。对于泰诺的攻击，唐三本来并没有生气，他看得出来泰隆没有说谎，他的父亲显然不是他叫来的。但是泰诺对于小五的侮辱让唐三受不了了， 对于他来说，小舞就是禁忌。眼中光芒顿时寒了下来，这次他也不闪躲，身形向前迎去，左手一挥叼住泰诺的手腕，右手一托他肘关节，就使出了擒拿手法中最霸道的分筋错骨手。泰诺手腕被唐三抓住，也是愣了一下，但他的反应却不是泰隆所能比的，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手。泰诺低喝一声，全身猛地一震，挥出的手握成拳头，手臂上的肌肉骤然隆起。唐三的控鹤擒龙功虽然精妙，但此时竟然毫无用武之地，只觉得一股大力从对方手肘上传来，顿时将他的双手震开。唐三脚踏鬼影迷踪，接连后退数步才勉强站稳。他心头凛然，精神顿时集中起来。 好强的力量。 哼，难怪能揍了我儿子，果然有些门道。我倒要看看你能借我几招。 一边说着，他也不释放自己的武魂，就那么追着唐三，双臂骤然张开，朝着唐三拦腰抱来。从刚才的接触，唐三就明白对方的力量远在自己之上，要是真被他抱住，就别想挣脱了。唐三脚下步伐一变，整个人身体顿时变得虚幻起来。泰诺的速度虽然也不算慢，但接连几次扑击却连唐三的衣角都没能碰到。 臭小子，有本事你别跑！ 泰诺怒视着唐三，心中却是大为吃惊。他已经听泰隆说过，唐三是一名控制系魂师，而且近身肉搏的能力极强。通过这几下试探，虽然唐三的力量远不如他，但是敏捷却比不使用武魂的他还要高上几分。想要这样抓到唐三，显然并不容易。唐三也不答话，眼中金光一闪，乳白色的光芒已经透体而出，蓝银草围绕着身体盘旋而起，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盘旋而上，释放着夺目的光彩。 哼，和我用武魂吗？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武魂有多强。大力星星附体！ 他一声大喝，整个人硬生生地拔高了五寸，伴随着一连串的破薄声，黝黑肌肉直接将上衣撑爆，露出了钢铁雄躯。要说泰隆就已经很强壮了，但和他的爸爸相比，却还是要差了许多。令唐三瞳孔有些收缩的是，这位大力王泰诺脚下一共升起了五个魂环，两黄三紫，绚丽的光芒绕体而上。 哼，小子，怕了吧？怕了就认输，老子先把你的四肢也卸了，然后再带着你去找你们学院的老师评评理。老子可是58级力量型战魂王，你想清楚了，拳脚无眼，万一我打折你的腿，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是泰隆的老子，可不是我的老子，要打就来吧。 唐三的心中微微有些酸楚，人家的儿子被打了，老爸站出来，可是他的父亲又在什么地方呢？越是这样，唐三心中的战意就被激发得越强烈，所谓哀兵必胜，此时的唐三体内魂力飞速运转，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提升到了巅峰。 哥，我和你一起对付他。 不，我自己来，你不要插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好，你小子看上去虽然不够健壮，但这句话倒是很合我的脾胃。没错，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就冲这一点，待会儿我会手下留情的。 不需要。 唐三已经动了，他并没有向前，而是飞速后退，身上释放出的蓝银草宛如无数条蓝紫色的蛇，蜂拥般冲向了泰诺。泰诺哈哈一笑，整个人就像一辆战车，直接朝着唐三的方向冲了上去。对于缠绕而来的蓝银草，根本就视而不见。砰砰之声连响，蓝银草只要一缠绕上泰诺的身体，立刻就会被他强壮的肌肉撑破，竟然无法让他逗留片刻。要知道，唐三获得了人面魔蛛魂环后，他的蓝银草就已经变得极为坚韧， 再加上由冰火两仪眼的锻造，令他的武魂坚韧程度更上了一个台阶。但是泰诺的力量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如此坚韧的蓝银草竟然无法令他停顿片刻。只是一瞬间，唐三就判断出眼前这位58级的魂王在力量上竟然丝毫不输给以力量著称的大力金刚熊魂圣赵无极，而赵无极的魂力等级可是足有76级。脑海中大师传授的知识飞速转动，唐三明白这次自己遇到的恐怕是一位纯力量型魂师。所谓的纯力量型，就是所有魂环附加的能力都是力量，力量大，身体自然强韧。今天在和泰龙打的时候，唐三就隐约发现了这个问题，泰龙的身体强悍程度根本不像一个30多级的魂师所能拥有的。此时泰诺给他带来的感觉更加深刻，这些蓝银草对泰诺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泰诺身上的五个魂环上下律动，前两个魂环交替释放着黄色的光芒，这两个魂环所附带的魂技，一个是力量激增，一个是力量凝聚，交替使用能够令本来就力量恐怖的他再次增幅 50%。 再加上他本身的58级魂力，这才能够对唐三的蓝银草完全无视。可唐三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虽然面对的是力量完全压倒自己的对手，但他却没有丝毫慌张。虽然使用了武魂令泰诺的速度增加了不少，但唐三的速度也在魂力的催动下同样增强，泰诺一时半会儿想要追上他也并不容易。唐三索性将自己的蓝银草收回，只是凭借着鬼影迷踪与对手周旋，并不急于进攻。一对一的战斗，首先要明白自己与对方的长短之处。泰诺的长处再明显不过，那就是恐怖的力量和抗击打能力。而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呢？唐三知道自身的长处有很多，其中玄天功的韧性就是其中之一。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魂力修炼，唐三的道家上乘心法玄天功在回气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他的游走明显比不断发力的对手要节省一些力气，所以想要战胜对手，首先就要消耗对方的魂力。此时周围观战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小五紧张地握住拳头，随时都准备上前救援，而泰龙也被这场父亲与唐三的战斗完全吸引了。他们泰家的武魂同样是传承下来的，他也想看看父亲是如何克制唐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泰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和唐三打本就有着以大欺小的嫌疑，现在又是久攻不下，让他的脸往哪儿放？泰诺突然停下脚步，不再去追唐三，而是仰天怒吼一声： 力量之源！ 第三个魂环，也是泰诺的第一个千年魂环，紫光骤然绽放，他终于用出了自己更强的魂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